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听力真题的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examples of the BC Travel Company introducing their specialized holidays. 今天我们还是会继续听这个雅思听力里边的一个介绍，关于一个旅游公司介绍他们自己的特色的旅游度假产品。那么我们之前呢讲了一个结构，复习一下 as far as 什么什么什么 is or are concerned. 这个结构就是在什么什么方面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叫 organic ingredients。 organic 就是有机的、嗯、对吧？ ingredients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营养成分的意思。 那么 organic ingredients 是有机的营养成分的意思吗？ 没错，这个 ingredient 通常呢，你比如说你拿到了超市里边的一个食品，它有一个标签啊，这里边写着什么蛋白质啊、水分啊、热量啊多少，是吧？然后我这里边比如说含花生、花椒等等，这个里边的成分就叫 ingredient， 单数是 t 结尾，复数加 s。Ingredient， 我给大家拼一下这个词哈、啊。这一堂课我们关于吃的东西的单词会遇到不少。那么这是 ingredient 啊 ，ingredient 就是营养成分。好，那么它也指这些食物的具体的东西，尤其是你要有一个菜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做宫保鸡丁，那大家知道这个 ingredients may include carrots, chicken, peanuts, and probably sugar, etc. 有宫保鸡丁的菜谱，它的成分就包括鸡胸肉、花生米、胡萝卜等等，这些就是它的 ingredients。 所以既可以指这种蛋白、脂肪这种拆的比较细的东西，也可以指这个具体的食物，比如说鸡胸肉，有这个花生米等等。好，这是 ingredient 这个词。再来呢是 recipe， 菜谱。 recipe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recipe。 有的同学看到这个单词如果没听到过它的话，可能会读成 recipe。 对，但是这个词的发音呢正确的是 recipe、 哎、它是三个短促的音节、嗯、recipe、啊、 好，所以这个单词的读音需要注意。那么通常呢这个 recipe 就告诉你了啊，盐两克、糖三克什么什么的多少克， 嗯， 然后让你第一步先怎么切，再怎么炒，再怎么盛啊。 很有意思，我以前看电视上有那种、嗯、老外教做菜啊，就是告诉你这个多少克那个多少克的那个，就是 recipe 啊。 对，就这个 instruction、嗯、这个一个指导啊，就跟教材似的，这东西就叫 recipe。 哎，那还真的有的人他只能按照 recipe 做饭， 嗯， 离了 recipe 他就不会做了。我碰见过这样的人， 嗯 啊，这个就是也挺有意思。但是每一道菜吧，他做出来的吧确实特别的像饭馆里卖的啊、 哦、是吗？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当然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房的 recipe 啊、嗯、就 private recipes。 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单词，是 stunning， stun s-t-u-n 是吃惊的意思。 stunning 就是它的形容词，现在分词做形容词啊，它就是 surprising，但是比 surprising 呢更令人目瞪口呆啊，就是吃惊的程度 更深刻。那么通常呢，它还有一个用法，就是看到一个事情特别的美，美的惊呆了，这也用 stunning。 好，在课文中呢，它会说 to see some stunning scenery， 啊，看到一些特别令人震惊的那样的美景啊， scenery S-C-E-N-E-R-Y， 通常的描述旅游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景色用 scenery。 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叫 excursion，这个词的发音也是值得注意的，我先给大家拼一下。It is spelled S-E-X-C-U-R-S-I-O-N。 Excursion, 远足、就是去到这个附近城市以外的地方、去旅行，尤其像这个短途的 excursion。 那么这个单词呢，有同学说是不是应该念 excursion 呢，这个 C 发科的音呢、好，其实字典上会这样写，但是因为发在 S 清辅音后面重读的这种音都要浊化，所以呢就念成 excursion， 是 G 像 guard 这种浊辅音。好，这个发音引起大家注意之后呢，再看 to run classes， 就是开什么什么课啊，有哪些课，比如说我们同时上听说读写四种课，那你可以说 the school runs four classes， 啊，四种课，四个课，就是 run 是它的搭配的动词，搭配这个 classes。 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to consult with， 啊，与谁谁谁咨询，它的名词形式就是 a consultation with。那么在听力中呢，它用到的是 clients start the course with a consultation with a trainer。 那么这个客户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是先要以什么什么为开头呢，先要以咨询训练人员为开始。好，这个 consultation with 也是一个介词的固定搭配，向谁谁谁咨询就用 with 加上人。好，接下来的一个词组是 to draw up a program。 to draw up a program 是制定一个课程或者计划的意思。好，这个搭配呢需要注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有关于今天听力素材的生词预习部分。讲解完了以后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一段素材。 As far as cooking holidays are concerned, I know a lot of agents offer holidays where clients cook recipes related to one particular country, usually the one they're staying in, but we focus on dishes from a great many different ones. Apart from that,You'll find the usual emphasis on good quality organic ingredients. That's more or less a given nowadays. And there are generally some meat-free recipes included. Our photography holidays take place in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from Iceland to Vietnam. And cli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stunning scenery. Groups are small, no more than eight, so clients can have one-on-one tuition during the holiday,And excursions are arranged with fully trained guides. At the end of each holiday, an exhibition is held of the photographs taken so that clients can see one another's work and receive valuable feedback from the tutor. Finally, let me tell you about our fitness holidays. In Ireland and Italy, we run one-week general fitness classes for all ages and levels of fitness.Clients start the course with a consultation with a trainer, and together they draw up an individual program. As well as improving general fitness, clients find that they end up losing much of the stress they've built up in their daily lives. In Greece, we have a two-week holiday for clients who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ir weight. This has all the features you'd expect, like a personalized diet program, but one of its most popular features...is that the exercise classes are all held on the beach. People say it's far preferable to being in a gym. Finally, we offer several holidays in Morocco. One very popular one is the mountain biking holiday. Bikes are provided,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routes according to people's ability. We offer one which i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famili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popular. Okay, so that's about all the time I have today, so thank you very much.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听力真题。那今天这一段听力素材呢讲解的是一个公司的培训，他在这个培训讲座中呢讲解了这个公司提供的富有特色的度假的产品。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逐句的咱们来看一看。As far as cooking holidays are concerned, I know a lot of agents offer holidays where clients cook recipes related to one particular country. 他说至于这个烹饪主题的假日呢，我就知道有一些个旅游公司，他呢会让客人们呢去烹饪某一个国家的特色美食。这里边呢是 related to one particular country, 就是与某一个国家有关的。Usually the one they are staying in, 通常呢这是客人度假所在的那个国家他的美食是他的这个烹饪要学的。But we focus on dishes from a great many different ones. 但是我们呢就是专注于多样的不同的国家的美食。Apart from that, you will find the usual emphasis on good quality, organic ingredients, that's more or less a given nowadays, and there are generally some meat-free recipes included. 他说除此之外呢，你会发现我们的重点通常是优质的、有机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用的这些个菜呀什么的都是比较讲究的。然后呢说这个呢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边用的是 more or less a given, 这个 given 你一看加在 a 后面你就知道它的词性是名词呢还是过去分词呢， 是一个名词， 对了，也就是一个默认的，是吧？那就是说我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烹饪主题的度假活动，你都是要给，基本上不相上下，就是要有 organic ingredients, 还有呢 good quality, 都是要有这个有机原材料上面，这个变成了一个标配a given, 就是这个意思。More or less 就是大致的或者是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And there are generally some meat-free recipes included. 同时呢还有一些不含肉的食谱。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他是 vegetarian, 素食的人。那么呢他们专门会有一些 meat-free recipe。这个 meat 横线 free,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构词法就是没有肉的。那我要是说 air free,就是没有空气的， 没错，我也可以说 English free text, 就是没有英文的文字， 这个是个固定搭配，一定要记住当然它可以千变万化， 没错。 Duty free 呢 就是免税的， 嗯， 是吧？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什么什么横线 free 你就知道是这个横线前面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好，接下来他说 Our photography holidays take place in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From Iceland to Vietnam, 那我们这个摄影主题的假期呢，其实会在一个很大范围里的很多样的这个国家都能够提供。从北边的这个冰岛一直到越南大家知道越南就是比较靠南的地方它这个纬度跨度、地理区域跨度非常的广泛。And the cli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stunning scenery. 这个客户呢，如果参加这个假期，就会看到一些绝美的风景。Groups are small, no more than 8. 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团呢，人都很少，就是八人以下成团。So, clients can have one-on-one tuition during the holiday. 所以说呢，客户呢，在整个度假期间呢，就能够享受到一对一的指导。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是吧？你说你摄影的时候，肯定人家得手把手的教给你啊，是吧？我这什么光圈啊，怎么对呀，这样的东西。 And excursions are arranged with fully trained guides.就是你在进行短途旅行的时候会有这种接受过训练的导游一起陪同你， 这个 fully trained 它不只是一般的培训过，而且是受过 全面的培训的。 fully 是饱了满了， 对， 那么培训饱了满了，意思就是说它经过全方面的培训， 没错 啊，培训合格的 fully trained guides 就是导游的意思， 嗯哼， 所以呢 excursions are arranged with fully trained guides， 所以短途旅行也会被安排与接受过充分训练的导游一起进行。 At the end of each holiday, an exhibition is held of the photographs taken.在每一趟的度假结束的时候会举办客户的摄影展 so that clients can see one another's work.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客户们呢能够欣赏到大家彼此之间的摄影作品。And receive valuable feedback from the tutor.同时呢还有这个领队的这个专业的摄影师呢去给你非常有价值的反馈和点评。 嗯。 所以我觉得人家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还是挺用心的，是吧？ 对。 接下来呢他又开始介绍呢说的 finally, 你一看 finally, 你就知道了快要结束了，是吧？ 对 ,finally, let me tell you about our fitness holidays.最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健身假期。 哎呀，这个我感兴趣。In Ireland and Italy, we run 1 week general fitness classes for all ages and levels of fitness. 在爱尔兰和意大利呢，我们开设了为期一周的，就是一般性的健身课。那么它呢，是面向所有年龄段，还有所有的身体健康状况的，就是体能状况的人都可以参加。这里边有一个 classes for all ages and levels of fitness. Levels of fitness 就是指他的健身的这个水平。比如说有的人体能好一点，有的人可能弱一点啊，但是他这个 general fitness classes 就是一个大众都可以参加的课。Clients start the course with a consultation with a trainer. 首先呢先得和教练咨询一下，然后呢以此为健身课程的这个开始。And together they draw up an individual program. 与教练呢一起他们会制定一个个人的健身计划。As well as improving general fitness, clients find that they end up losing much of the stress they've built up in their daily lives. 那除了改善他的整体的体能、身体状况之外呢，客户还发现，其结果就是，在他们每日生活中所积攒起来的那些压力，哎，都得到了释放。这里边它有一个挺好的搭配，就是 the stress they've built up in their daily lives， 在日常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压力，就是 to build up stress。这里边的 up 其实就是有一个含义，指这个 stress 是每日上升的，是累积起来的。你要是说 to build the stress， 只是说建。但是 build up 你就知道是与日俱增那个感觉，所以说英文它的副词表现力还是很丰富的。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词组要讲的是 end up doing something， end 就是结束，这里作为一个动词和 up 组成一个词组， end up doing something 就是最终是做了某事儿呢还是结束做某事儿呢，这是一个要掌握的知识点。 End u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其结果是 doing 了什么， 所以 end up 结束了，然后后面做了什么呢，后面加 doing something。 这边他说 end up losing much of the stress， 也就是其结果就是摆脱了这些压力，释放了这些压力。那我要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骑车骑了好久，最后我们发现方向错了，所以没有到目的地。那你就可以说 We rode bikes for a long time, but we ended up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So we were really far away. We went to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our destination. 这就是 end up going to the wrong direction. 所以 end up doing 的搭配。In Greece, we have a 2-week holiday for clients who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ir weight. 在希腊的这个健身特色旅游呢就是主要是给谁面向谁制定的呢，就是那些想减重的客户啊，这个 lose do something about their weight 就是要对他们的体重要采取一些行动的人。This has all the features you'd expect. 那么这个项目呢，具备那些所有你能想得出来的那些特色。Like a personalized diet program. 比如说有这种定制化的饮食计划。Personalized, 个人化的。Diet program, 也就是说张三吃的东西他的这一套饮食可能和李四是不一样的。 好，那讲解完了今天这一段公司培训讲座的主要内容以后呢，我们赶紧再来听一下今天这一段录音。 As far as cooking holidays are concerned, I know a lot of agents offer holidays where clients cook recipes related to one particular country, usually the one they're staying in, but we focus on dishes from a great many different ones.Apart from that, you'll find the usual emphasis on good quality organic ingredients. That's more or less a given nowadays. And there are generally some meat-free recipes included. Our photography holidays take place in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from Iceland to Vietnam. And cli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some stunning scenery. Groups are small, no more than 8, so clients can have one-on-one tuition during the holiday,And excursions are arranged with fully trained guides. At the end of each holiday, an exhibition is held of the photographs taken so that clients can see one another's work and receive valuable feedback from the tutor. Finally, let me tell you about our fitness holidays. In Ireland and Italy, we run one-week general fitness classes for all ages and levels of fitness.Clients start the course with a consultation with a trainer, and together they draw up an individual program. As well as improving general fitness, clients find that they end up losing much of the stress they've built up in their daily lives. In Greece, we have a 2-week holiday for clients who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ir weight. This has all the features you'd expect, like a personalized diet program, but one of its most popular features...is that the exercise classes are all held on the beach. People say it's far preferable to being in a gym. Finally, we offer several holidays in Morocco. One very popular one is the mountain biking holiday. Bikes are provided,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routes according to people's ability. We offer one which i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famili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popular.Okay, so that's about all the time I have today, so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挑一些比较关键的核心词汇来考考大家，来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和巩固。 好，首先就是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的。 哎，私人定制的，个性化的，那就是 personalize。这是一个动词，如果说一个东西 is personalized,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被个性化了，或者说已经被私人定制过了。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件 T 恤是唯一的一件是为我定制的，那你怎么说呢？ The T-shirt is personalized and it is the only one. 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件。通常你有那个计划是吧，饮食的计划呀，你也有这个学习的计划呀，你也有健身的计划，都可以是 a personalized plan。 除了 plan 呢，其实大家注意到了这个听力英文中会用 program、program 呢它可以有好多的含义，其中就有规划计划的意思，也就是你什么时间干点什么，怎么干，多少量，这个都是 program 的含义。好，再往下一个词我们要学的就是 end up doing something。咱们再复习一下，给大家一个句子。我昨天做了好多工作，最后呢我全做完了。I did a lot of work yesterday. I ended up finishing everything. 对。 Finishing everything 是一个伴随性的结果。它不是说你结束做的那个事儿，而是说结束了以后一个状态什么样的。 对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复习就到这儿。 好的，以上这一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